哎，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这种坠子 啊， 失传80多年了。 哦，莫怪了， 你没赶上。 哦，您赶上了， 我也没赶上。 这不是废话吗？ 你别看我没赶上，但是我会唱。 您会唱？ 哎， 就这么办啊！欢迎魏先生给我们唱段《无罪》，怎么样？ 好，来了，今儿个， 今儿， 我给大家学一学《无罪》的。 对， 不过我学《无罪》的，您也得给我帮忙。 那我还摁电铃？ 不单单摁电铃， 干嘛？ 您给我伴奏， 伴奏 拉弦。 哎呦呦呦！您这两种乐器一块来，这我来不了。 我教你简单的， 简单的， 一听就会 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脏脏脏脏 脏脏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脏脏脏 脏脏 脏脏脏脏 脏脏脏脏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这行了吗？ 好像没吃饭似的， 还得大， 再大点！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哎，对，比刚才好一点，不过再大点就更好了。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无坠的吧，再大点！ 脏脏脏脏脏，我就这么大了，你了，再高高不上去了。 行了，那可以了， 就这样了。 哎，我给你来一凳子。 干嘛？ 来凳子， 来凳子 。站着多好。您坐下 啊， 您坐下 啊， 您坐下，我放心了。 啊， 不，你这伴奏哪能站着？ 哦，对。 哎，对 啊， 那我得化化妆， 还化化妆？ 我得包点头。 我还包头？ 捯饬捯饬啊！你看看，俗话说不捯饬不好看。 嗯， 捯饬出来您再看， 那就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那干嘛呢？ 哎。 这就开始了， 哎， 哦，这叫无坠的， 哎，无坠的， 看看， 上了精神， 啊，看看， 哎， 这天还包头， 怎么样？ 那走， 无坠， 哦，这叫无坠的， 大褂往起来， 干嘛还往大褂呢？ 哎，无坠的， 哦，无坠的， 哎，让您看着得精神， 哦， 哎，无坠就得这样， 您看看。 把袖子绑起来， 哎，干嘛还撸胳膊往袖子？ 无坠子嘛， 啊，无坠子， 哎，得有上午的精神。 好， 按下电铃，我上场。 按电铃， 无坠子开始， 开始了啊！ 来，嘚 儿，开始了，这回。不，您这是无坠子，您这是武士道啊！啊， 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端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您这上来这四句满不挨着 啊，无坠子全不挨着， 无坠还不挨着，好嘛， 四句提纲点八一不多表。 嗯， 不信学徒捉鬼阿僧，本瓜雕子横眉凶儿。 哼， 我给你查一回坠子书， 坠子书， 欢迎。 要开始了， 欢 你就注意， 我叫你呢， 你叫我什么呀？ 我叫你欢， 我怎么办呢？ 你也回答欢， 我也回答欢， 哎， 和咱俩都欢， 哎， 那好的呢？ 好的出口了，欢 欢， 把鞋子拉起来， 这就开始了， 咱们要唱一回坠子书。 你唱你就唱你的吧，你打人干嘛你？你 没告诉你无坠子吗？ 我这就开火了， 那还等多呢？ 那我怎么办呢？ 拉弦吧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把这弦子把这桌子搬下去！ 您呢？您赶紧找别人。我来不了这个您了， 怎么 了？你一惊一乍的，这受得了吗？这个啊，我以为又要打人了，我这是，您这什么词儿？这是 什么词儿？要爸的钱啊！ 什么叫要爸的钱呢？ 那只说书场不卖票，打零钱，这要爸的钱。 那么第二句呢？ 书归的正啊， 这就开书了。 那是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爸的钱，书要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恁拉管听。 咱这不是废话吗？